G-Funk era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了解后懂得放下，

不是为你制造，关心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不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讯号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的表表。你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的烦恼，我的骄傲，你却不明了。怎样爱你才好？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，不能满足于拥抱。怎么说才好？当我的情绪低潮，关心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爱是漂亮不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的调调。你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骄傲你却不明了，怎样爱你才好？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。I keep coming back, I keep on coming back for more, yo. 日日夜夜我闭着双眼祈祷，为什么只有我的音乐能够让我依靠？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越小，跑不掉，逃不了，怎么面带着微笑，怎么面对着你才好，怎么眼泪都在掉，怎么嘴嘟着好，严肃着不是哭着就好，什么旋律在我脑袋一直转一直绕，意志力一直撑着我，再一次祷告帮助我。 Can you feel my world？